锵锵三人行，诸位好， 何导， 今天那个看见美女，我嗓子都哑了。给你介绍一位，你知道给我介绍他的那个男人跟我说，说的跟刁德一的话一样，这个女人不寻常。我说长什么样啊？他说基本上像加勒比海盗船长的女儿。 真的这么说的？啊， 你确实，他有一种骨骼清奇， 对 对吗？ 比较这个。夸张 啊！你说我还说恐龙呢？ 别怕，别怕，你，他是演员，百老汇的音乐剧演员，现在人家到北京来开拓这个音乐剧的事业啊，是吧？ 对， 今天来说对你是个折磨，对吗？ 还行吧，但是你刚才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说，我跟你第一次见面是在两年以前，世界小姐选美，在人民大会堂凤凰卫视办了一场演出，当时你上台去介绍我接下来要唱一个爵士乐。然后你对我当时介绍说，下面一位出场的这位可不简单，长得是骨骼清奇，你怎么就会用这四个字来形容我，就没啥别的优点。 哎呦，这个冥冥之中啊，我怎么这个我一点想不起来，但是你看我又说骨骼清奇。 对对对， 你可以掉那个袋子出来看，骨骼清奇四个字。 他刚才跟我说呀，没有男人喜欢跟他说话，他也从来不跟男人说话，所以我说今天一下双倍的折磨加于你，一下你得跟俩男人说话。 我得澄清一下，不是我不愿意跟他们说话，我的态度是友好，又从容的，但是他们拒绝跟我谈话，因为跟我觉得跟我这种人扯不清楚。 那为什么呢？ 惹不起躲不起。 男人一般都喜欢跟女孩聊天嘛。 对呀、啊，男人不喜欢呢， 怎么会跟不愿意听你说话？ 这是骨骼清奇的，我们最爱聊了。 对呀、啊， 没有把我定位为女孩吧？ 你要是听见你老婆跟他的女友们聊的事儿，我前两天听了一耳朵，那作为丈夫，那听上去是有点承受不住。就是说啊，那天我听一女孩说他们聊什么，她当一笑话讲。她说有个女的说我跟我老公性生活的时候，她说实际上怎么着？她说我实际上趴在床上，在趴在枕头下边，我在那打哈欠，后来就睡着了。你知道吗？ 这是他 有很多细节，这就是女人之间谈的事儿。你说这男人听了确实是不是个滋味儿？ 对，我们常常说这个事儿， 是吧？ 而且当作笑话来。 但是最近何导啊，正好研究这问题，发现呢，这有一个，我跟你说，我们制片人就是个女的。我们这个制片人呢，我觉得他最近不知道受什么刺激了。那天听说我们要谈这个女人呢，就这表情呢。一定要谈，要谈到三十岁到，尤其要谈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的女人苦啊，有多苦？你说她怎么这样？ 对，尤其事业不错的，就是在事业上发展的不错，而且投入的时间比较多的女人，我觉着她们在情感上或者个人生活上，我觉得是非常麻烦。 你最近还有一个看了一个什么文章？ 对，最近有一个就叫《千万别娶职业女性》，在福布斯的那个杂志上发表的。其实确实，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周围有很多的朋友，他们都很出色，女性朋友啊，大概都四十多岁，跨国公司的地区主席，全世界最大银行的地区行长，这都不算是事业， 那当然， 当然是吧，当然很有 成， 而且呢，还有呢，就是手下有上万员工的企业的这个 CEO。 上万员工啊， 对，全部单身。为什么？就是很困难，就是不是说他们没有谈过恋爱，是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有嘛，初恋啊什么，这都跟我们所有人的这个生活轨迹差不太多。但是当他在他的领域里面显出才华的时候，越大的公司就会越占用你更多的时间。 是 给你更多的福利，然后呢给你画更大的蛋糕。 你知道你说这事让我想起最近呢、有一个调查，他们调查四大会计师行，就是我们选美比赛经常公布那个什么普华永道，就是发现这个女会计师啊普遍的婚姻恋爱与家庭问题，这事儿就甭提了。好家伙，说一个月能出差二十回， 二十回，我跟你讲这都不算累的。我跟你讲， 像 会计师我也认识。最大的四大啊会计师事务所的中国地区的合伙人，其中的一家公司的中国也是我朋友，女性朋友、你想想，一家银行要在相对的时间内要在海外上市，那这个时间是非常的死倒计时的。 对对对， 那他这个上市以后 可能就是募集的这个资本大概就是几千亿上百亿，就是你想想他们那个压力，然后你让他去从数字的概念里面跳到情感的感情的色彩里面是非常困难。 哦，你说的是这个精神世界？ 精神世界里面他没， 我说的是他连相亲 都没时间， 都没空，这是只有四大皆空了。四大， 所以这个职业女性她到了成功，就我刚才没讲完的那个，她到了成功的时候，年薪到了150万美元的年薪的时候，嗯，她找什么样的男人呢？ 像我刚才说的，这种30到，哎，我不敢问你什么年龄啊，你有没有这个？ 奔三张。 而去 啊！ 你像你这个说又没男的喜欢你， 嗯， 你不担心你的这个年龄奔了三张之后 没有 婚姻、恋爱与家庭这些午夜梦回的时候， 那我可以 谁寂寞谁知道啊？ 交个底，欧婷写的人说真话， 对， 我从外在到内在都从来没有担心过。外在老了，容貌衰老，地球引力可以去拉皮，这个是很容易办到的，对不对？ 啊、 钱在那一放，你给我拉一个。对， 现在拉的也不错，嗯 啊，对，这基本没什么痕迹， 也拉皮，这是一个手段。 完了以后，这个内在的这个，我就觉得使我更丰富啊，年龄一大，我更有阅历，然后谈吐又自如，可以跟你们这样的一个资深的一个高端的男性接触。 你没有那种女人的那种需要吗？比如说，有个孩子，有个男人，这种呵护相伴， 甚至规律的生活 啊，这是比较有规律的生活。 那以规律生活那块，我不肯告诉你，我不愿意告诉你。至于孩子那个东西。不错，我特别喜欢孩子。我唯一的30岁以后担心的事情是，我前两天在银行排队，排着排着，有一个人在隔壁说，跟他的女儿说，那女儿就是说，怀了孕了，大肚子了。然后他说，协和医院的医生说了，反正30岁以后生第一胎的就叫做高龄产妇，完全击溃了我的过去的概念。我过去以为是55岁，基本上孔子他妈生他60岁的时候才算是高龄产。原来就是高龄产妇，就是界定在30岁，而且据说是比几年前要降低了5、6岁的那个样子。 那这对你造成什么打击呢？ 我就怕疼啊。晚生了恐怕会很疼。 低龄产妇就不疼？ 好像是这样吧。我唯一的医学概念就仅限于疼。 你这妇科知识还不如我呢。 啊，你在这方面有研究？ 那是该骨骼清奇嘛。不是，你说这个疼啊，我倒是想，那天我就跟我们这制片人说，我说你操心了吧，你30到40岁，你说你痛苦对吧？这是很多女性痛苦。我不算有观点啊，我算说怪话，可能好多女的都会反对我。这个女人呢、啊，我老有一个观点。你说到最根本上，跟男女平等咱也不提，说到最根本上你身体不一样对吗？说到最根本上，我觉得女人天生与痛苦相伴，这是天生的。你看你生理活动，生孩子每个月你天生跟痛苦相伴。你看他们说念佛的那个说西方极乐世界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没有女人。为什么？过去一般的解释就是说几千年前的时候印度社会男尊女卑，歧视女性。其实呢，我有一个理解，他这个极乐世界啊，就是说只有快乐，没有半点痛苦。只要一有女人，他一个月什么大姨妈来了，那就不是都不极乐了吗？有不圆满了吗？而且，我就从我接触的女人范围很小哈，我怎么老感觉，这个说出来可能这女性主义者就不高兴了啊。但是比如说我坐车听这个女孩们在唱的歌，你发现没有，女孩们爱唱的歌都是一个字，就是怨呐，洒向人间都是怨呐。那天我听了一路我们公司几个女孩唱那个张惠妹那个大海的，听大海的哭泣，我说这一路如丧考妣啊，就是她自古以来，你觉不觉得女人她不管我，所以我说有时候痛苦是不是有些根本性的问题，就她总是要怨的，总是，而且我甚至认为啊，跟她承担的生物功能有关系。比如说，她负责哺育孩子，原始社会她不，女人培养了一个她要有所埋怨，其实也就是有所需要，她为她呀要提供一个保护条件的这么一个，会不会有这么一个东西心理需要？ 其实我的经验是，我觉得哈，女性哈， 嗯， 第一呢，这个是抱怨是一定是天性的。集中在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上，就是在这个社会上的生活呀没有安全感，这是我觉得。 对， 就是他什么都不安全。你比如说你今天娶了一个很好的老公，也很爱你，事业也很好，或者没有成功，但是在那条路上走得很好，但是他还是在想万一，就是这个万一很多。 我就是像男人可能想这个问题不会老想万一，反正就比较直接。 你要这么说，我就是女人，我整天也想万一， 万一 都担心。 所以我觉得还是 你有安全感吗？ 我从一个女人角度来说，刚才你说女人那些，比如说与生俱来的痛苦呀，除了二姨妈，你们没有大姨妈。 二姨妈 为什么叫大姨妈？ 你们叫大姨妈，我们青春期也有。 我们叫二姨妈。 我们叫二姨夫。 啊，对。然后这个你说女性的那一些东西，我都可以就是说原物奉还给你们，你们不抱怨吗？我觉得男人才天生的抱怨，天生的不满足，有满足于。一夫一妻的男人 从来没满足过， 有满足于，我觉得不满足，完全可以就返还给你们这些东西。嗯、 你看，我还真给这骨骼清奇问傻了。咱们去一下广告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可是我还说身体，你说到最根本上。你提醒我，我一定是有男人的这个偏见的。好比说，他们一跟我讲说，30岁到40岁，所谓职业女性，她很苦恼。你看，我作为一个就是大男子主义啊，我脑子里浮现出来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她苦啊，她有些苦是天生的，比如说青春易逝，回头率逐渐在降低，而且呢，据我接触一些女孩子，你好比你比如说，女人都说要尊敬，对吧？但是呢。尊敬和喜欢，他更喜欢哪一个？比如说，男人不言而喻的，我要你们都尊敬我，我享受这个满足。女的也许是个 CEO， 享受所有的男的都毕恭毕敬尊重你，但是是不是他心里还有一个不竭的需求，就是他更需要喜欢，更需要有人爱他？有是吧？ 什么叫不竭的需求？ 永不衰竭的这个需求 啊、哦！我理解是不、 你不懂简写， 黄色又反动啊、嗯！ 黄色， 所以这就是那句话，女人拼命的盛装以后，目的就是为了男人最快的时间里边给他把衣服去除了，就是花了很多时间，两三个小时给他又描眉画眼的，又是怎么样子戴着一假胸等等，目的就是尽快的时间，最短的时间让男人把他给脱了，就是你说这些不竭的需求 啊、哦？是吗？ 对。 我要按照你这指导方针去做，最后会 出事吗？ 归宿估计在公安局了，是吗？ 估计不太会错。 啊， 对， 它代表了一种，其实就是说，咱们就是门纳天下客，我觉得你也算是奇女子。就当今社会啊，各种各样人都有，所以我不能说你不对啊，因为我也见过，就好比你们行里很多女演员，我觉得呢，按照他所声称的，那么这不是一个社会问题，也不是什么问题。他说我很好啊，我读书。我事业有成，我可以一个人去欧洲旅游，我不需要男人，我不准备降格以求，找不着合适的，我自己就这么过了。将来我需要孩子，我找一个下种的，对吧？我弄一孩子，或者说甚至说我领养一个，我作为一个女人，这是我完整的人生。但是有一些人这样说的时候哈，另一些女人却又告诉我说，谁寂寞谁知道。 对，这其实是孤独的盾牌。就这些话，如果说的这么已经想的这么准确了，我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我认为这就是盾牌。 可是男人就没有这样孤独的时候。我说一句良心话，我可能就像你描，我比较骨骼清晰，这跟我的骨骼长相没有关系。 是是是， 我确实与生俱来的就没有特别强烈的寂寞的感觉。我现在是单身，对不对？也不是说天天在那儿演音乐剧。也有空闲的时候。我空闲的时候，我昨天晚上干嘛？我昨天下午到晚上，我就跑到现代城一个书店，我新出了一本《爱情随想录》。 对对，他还是一个那个美女作家。 然后非美女作家。 哦对对 对 对, 对，我跟一个上海的一个杂志。 美女作家都得脱，感觉是。 杂志代言完了以后，上一期的一个标题叫"为什么美女作家长得都像恐龙啊"，我赶紧把自己名片重新印了，非美女作家加了一个"非"字。我昨天下午到晚上，我就跑到现代城一个书局，完了以后，我最近出本《爱情随想录》，一个单身女性哈，不是你想象那么苦，出一个《爱情随想录》。遥想了3000年上下的爱情，结果我出了以后很兴奋啊！上市一个月，我就在那书局里边、书店里边站着，手握一支笔。凡有买我那本书的，我一下窜上去，在人付钱以前说："需要签名吗？"把人吓一跳，你知道吗？多么寂寞的人生啊！自得其乐，男女都得自得其乐。结果手一下午一晚上，一个买的人没有。 啊、 哦，溜溜 带就回去了。 好玩，你看 这也是自得其乐。 对，对对对对， 就是最起码你在自得其乐的过程中知道没有人买那一天下午。 对， 对你过得挺好，我们就放心了。 啊 对吧？ 啊、 但是那个这个战士的责任重啊，妇女的冤仇深呢、啊，还有很多。 你有我呢？ 对，你说的问题，我现在觉得吧，他说的这个问题很深，很多这个学者研究到了很深的程度，就是说啊。这个就正如中国现在是个发展不平衡的国家，我们讲女人问题啊，很难一概而论。比方说何导那天就问说什么是职业女性，好像说起来的时候，你没觉得我们深圳那些打工妹叫职业女性，她们也没有发出自己的身影，像这个所谓白领女性可以在杂志上写很多文章来抒发自己的心情。那而且呢，这个女人这个观念不同，比如像你这样的哈，根据我看某些心理学家的说法，简直存在一种假定，就说这个女人在性方面最后如果她解放思想解放到极致，她是可以像男人一样的，就是说她也可以寻求她的玩她的满足，没什么不可以的，一样的就很强，对吧？ 现在不是很多吗这样的、 据说很多。可是为什么我见到的生活中普普通通的很多其实她并不是这样。你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有一次我朋友夫妻吵架，我劝架，后来我想起我劝架这个语言，我就觉得可乐怎么说话呢？叫我跟那女的说，我说你说心里话，你喜欢乱搞吗？啊，她说我一点儿也不喜欢。我说这不就结了吗？这交什么劲呢？我说她乱搞，她搞婚外情，她是喜欢，你也去搞，你是报复啊！你明白我说的这个故事了吧？我说你是报复，你并不喜欢。这个女的说那怎么办？他在外边可以搞婚外情，他有他的满足，我的独守空房吗？我为什么？我说那你到底要什么？他说我要他留在我身边。你说这个我怎么看到的女的好像是似乎是思想照学者来说没有那么解放的女性，但是也是实实在在的呀，她的喜怒哀乐都是很真实的呀。 就是当你没有觉得要把你从属给一个人的时候啊，你可能是开放的，当你做了决定的时候呢，你就会跳到另外的一个反面去，他就不开放了。 是、啊、 你看你现在很多年轻女孩子，她在可能她有很多很多选择，同时、 嗯、 是吧，她可以都可以性比较开放， 嗯 啊，就像那种开放到极致是吧，甚至还不是一个人，可能群体的， 对对对， 都可能。但是一旦她觉得哎，我遇到那个人，我遇到了，那她一下就变得极其保守，就这种例子也很多，他就不允许别人那样了。 所以说哎， 所以人是非常奇怪的。 你这个加勒比海的，我就看见，我就不知道你还懂不懂一些中国古代的这个语言。好比说啊，你比如说我就记得这个许戈辉，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我们在香港的船上，我们是聊起什么来，我就跟他讲这个诗经，我讲两句话，我说这个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再扭头一看他，眼泪都出来了。我那个时候就感觉到啊，这种什么的啊，我要看见你一个人慢慢变老，什么就是最浪漫的事，什么这种白头偕老，我觉得对于至少对于许多女性来说，那还是她心底特别的幸福，是因为这个求不到嘛？ 那是 才选择， 确实是有向往的， 对，是有向往， 是有向往。 你， 我觉得问题就出在你说这两句话，我也常常说，常常感动人。我没词儿了，我自己演出里边就拿这个煽情。 你有这个盼望吗？对你将来。那乃至于中老年的这个生活， 哎，我觉得大部分女性的痛苦可能来源于她的，确实我们一句俗话叫头发长见识短，目光比较短浅，很少有女性天生的可能在世界观上能够把它放得很大，放到一个大的一个尺度的范围内，时间空间，因为你那个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与子偕老的前两句是死生契阔，与子相悦， 嚯，真是作家呀，有水平，嗯。 死生契阔，有多少女人能够把从这个一生的角度来看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的？没有，就是有生之年，你还蹦得得动，我还蹦得得动，咱们就得搀着手去逛街去 shopping 那种，这大部分都这么想，这是我们的可爱之处。 亲爱的，我给你看张照片，那就是这个去 shopping 的啊，这是现在商店，明白吗？老公跟老婆去 shopping。然后把老公寄存在这儿了，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何导，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对中国的这个宅院文化有研究，这就现在说到就是30到40岁的女性，她希望找到跟她共同沟通共同这种语言的，但是呢何导的研究却发现至少一部分中国男人他有一种爱小的这种， 对，不需要那么有学问的女人。 你分析分析这种心理。 因为男人呢他要是一个比较事业型的，他希望家庭生活是简单的，是非思考性的生活。他不能够说我工作的时候我是一个要思考，我回家我要跟我喜欢的人我还要猜他是什么意思，这是生活的非常累。其实人的本性 是生活希望生活轻松，而不是希望生活累。 那为什么红颜知己不能成夫妻呢？ 红颜知己有成夫妻的，但是失败的居多。 怎么讲？哎，你要照你说的不用猜啊，红颜知己 不行，因为你随着年龄不断的增长啊，就得猜了。你年龄小，你反正我觉得哈，宅院文化里有一个好的东西，你比如说他那是有一个规矩， 嗯， 那大家就按那个规矩来生活， 啊， 他为什么能在中国几千年维持这个东西啊？哎，他就是谁进了这个宅院都是按这个城市来生活，大家都用一个思维方式在这里过活，这个宅院里面它就是一个稳定的。 而且这都不是职业妇女， 都不是， 她的职业是家庭， 对，她职业就是要维护这个宅院， 嗯 的稳定，是吧？当然，这里面的所有的勾心斗角，这宅院文化一定是有勾心斗角，所有勾心斗角是这里面女人们的乐趣， 你能体会这种乐趣吗？ 不能，我名下一没有宅院，也没有这个婚姻，但是我想说一句。这个两性之间确实需要这个平等的来对话。我今天非常有高兴，自己有能够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实现 跟男人说话， 实现对这可吹了。